心之冷暖，情到深处天一宽，生命更灿烂。人间有真情啊，啊真情在人间，痛苦心 人间自有真情，宋祖英所演唱。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早期所演唱的一组优秀作品。编辑葛剑锋，主持人麒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节目准时再见。